厄弗所人书第二章。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，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，跟随这世界的风气，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，即现今在伯利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。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，放纵肉身的私欲，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，且生来就是易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，富于慈悲的天主，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，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。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，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，在基督耶稣内，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，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，显示给未来的世代。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，借着信德。所以，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，而是天主的恩惠；不是出于功行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原来，我们是他的化工，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，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，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。所以，你们应该记得，你们从前生来本是外邦人，被那些称为受割损的人，割损本是人手在肉身上所行的，称为未受割损的人。记得那时，你们没有墨西亚与以色列社团隔绝，对恩许的盟约是局外人，在这世界上没有希望，没有天主。但是，现今在基督耶稣内，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，借着基督的血，成为亲近的了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，他使双方合而为一，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，就是双方的仇恨，并废除了由规条命令所组成的法律，为把双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，而成就和平。他以十字架诛灭了仇恨，也以十字架使双方合成一体，与天主和好，所以他来向你们远离的人传布了和平的福音，也向那亲近的人传布了和平。因为借着他，我们双方在一个圣神内才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外邦人或旅客，而是圣徒的同胞，是天主的家人，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脚石。靠着它，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，逐渐扩大，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，并且靠着它，你们也一同被建筑，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。